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杨凡站在院子里，正踱来踱去，思考着什么。见马特从屋里出来，急忙迎上去：“你怎么不在屋里多陪小文一会儿？”“ 我怕时间长了，有嘴也说不清了。”“ 看起来你的营销学学得不错嘛，把自己弄得这么抢手。”“ 主要是姑娘们水平都很高，善于辨别良莠。”“ 别吹，有你碰钉子的时候。”马特走进小会议室睡觉去了。杨凡敲门进了马特宿舍，小文狼狈地收拾桌子上的东西，一边急忙给杨凡让座。杨凡说：“ 你不要对马特抱有什么希望了，他这人呐，不可救药。”“ 我不是追着他谈恋爱，是来向他约稿的，可是他说他没时间，我看他是把精力都放在搞对象上了，天天确实很忙，但忙的没有章法。”“ 你这么冷静地看他呀，是对的。他虽然有点才气，但才气不是一切。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才最重要。要不然说德才兼备，德才兼备，没有说才德兼备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 我感觉你说的不全对。马特之所以牛得起来，是因为有点才气。才气是马特立身社会的本钱，也是他在姑娘们面前可以挑挑拣拣的本钱。是不是？”“ 咱啊，不分析他了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 我倒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如果我也写一本关于市场营销的书，你们能不能出版呢？我干销售已经快5-6年了，真可谓体会多多。”“ 这主要看你写的质量，而且稿费也不高。”“ 哎，为什么稿费高不了？难道质量不错，稿费也高不了吗？”“ 没错，因为你没有知名度啊，你的书不一定好卖，我们公司为此将承担很大的风险，所以稿费不会给得很高。”“ 嗯，也行吧，稿费低就低，我也写一本。你如果不着急离开云南，我2天就先写一张，让你感觉感觉。如果你感觉不错，我就继续写，否则呢，我就打住。 好吧，那你试试吧。” 在天津的一家餐厅，马兰兰和陈阿姨、马特母亲在吃饭。陈阿姨说：“ 兰兰啊，又让你破费，真不好意思。” 马特母亲接过话来说：“ 是啊，那马特那边也没个消息，就让你这么热火罐的抱着，也忒让人着急，不是？” 马兰兰说：“ 没关系，你们吃好喝好，我就高兴。那马特呀，爱有消息没有消息，咱不管他。” 马特母亲跟陈阿姨耳语：“ 我想收兰兰当个干闺女。” 陈阿姨低声说道：“ 好啊，事不宜迟，你赶紧说出来呗。” 马特母亲点点头，大声说：“ 兰兰啊，今天啊，我特别高兴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收你做个干闺女。” 马兰兰一听这话，脸上立即笑成了一朵花。“ 好呀，我去您家， 就更名正言顺了，是不是？ 马特母亲把手上的戒指退了下来。 闺女啊，你喊我一声妈，我这个戒指啊就给你戴上，这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婆婆给我的。 马兰兰果真甜甜叫了一声妈。马特母亲笑眯了眼， 哎，真是好闺女， 便把戒指给马兰兰戴上。接着马特母亲突然感觉身体不适，急忙捂住嘴往洗手间跑。一番折腾之后，很半天才洗完手洗脸回到餐厅座位。陈阿姨问， 怎么了？而且还去这么半天？ 马特母亲说， 别提了，又拉又吐的。 马兰兰说，妈，您可能吃的不对付了。 马特母亲说， 临出来的时候啊，我喝了一杯酸奶，哎呦，我肚子又来劲了。 说着话站起身来又往洗手间跑，马兰兰赶紧跟了过去。马特母亲躺在床上，额头上敷着湿毛巾，床头柜上摆着药瓶和体温计，马兰兰守在旁边，已经伏在床边睡着了。马特母亲睁开眼睛看着身边瞌睡的马兰兰，心疼地用手轻抚着马兰兰的头发，于是马兰兰醒了。 妈，感觉好点了吗？ 好多了，就是肚子里还有些丝丝拉拉的疼。 大夫不是说了吗？您这是急性肠炎，上吐下泻、发烧都是正常反应，厉害了还会脱水、休克，后果很严重的。 哎呀，都是因为我心疼那杯酸奶呀。 闺女啊，你去沙发上躺会儿，躺会儿去吧，能睡就睡啊，明天还得上班不是？ 哎，那我就去，您要是身体不舒服啊就立马喊我。 好吧，你去吧。 在小会议室，马特脱下外衣躺在沙发上，想了想打手机。马兰兰刚刚躺到沙发上，身边茶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。 妈，我替您接电话了啊。 马特母亲说， 接吧接吧。 马兰兰拿起话筒， 喂，哪位啊？ 我是马特，你是谁啊？ 啊哥，我是兰兰。 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我们家呀？干嘛呢？ 哥，咱妈病了，我在这儿守着呢。 我妈什么时候变成你妈了？ 哥，咱妈认我做干闺女了。 啊，我不在家你们瞎折腾什么呀？ 哥，家里的事儿啊有我呢，你不用惦记着，放心啊，在云南好好干吧，把钱攒足了以后咱俩大大方方办一婚礼，你想去哪儿我都跟着，新马泰、欧洲、美国随你挑，想海底结婚也没问题，我会潜泳，再来个跳伞结婚我也没二话，我不晕高。 天哪，哎，你们是不是天天都这么云山雾罩啊？哎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在云南有对象了，你甭打我的主意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 哥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 有病，我该睡了。 马特合上手机一声长叹，接着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杨凡伏案写作但不得要领，前面的电脑上已经写完了一行行字，但他倏然间全部都给删除了，重新打出一行名字，市场营销中的人情因素，感觉不妥又删了，改为市场营销中的非市场因素，然后开始写正文。此时手机彩铃响，接听。杨凡有些恼火地说， 以后这么晚你别给我打电话，你睡不着觉难道我还睡不着吗？ 就算我没睡，我也是在干工作。 对方说， 小凡，咱俩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我可是急得火上房了啊， 我这个年龄正精力旺盛，你不能耽误我呀。 你有什么可急的呀？老婆就在你身边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随叫随到。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你还真要吃着碗里边看着锅里的呀？ 哎呦喂，我的事儿你不是早知道了吗？我早跟老婆离了，既然离了，我还能沾她吗？那不就成非礼了吗？孔夫子的话我可记得清楚着呢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 胖子，你甭跟我背论语，我问你，你老婆回老家了吗？ 没有，她表态了，她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该结婚只管结婚，她做保姆，只要不让她离开家就行。 这算什么事儿啊？甭管是谁，嫁到你们家，天天守着你的前妻，人家心里边能舒服吗？ 小凡，我劝你啊，不能这样想问题，前妻算个屁呀，你在乎他干什么？ 就冲你这话，我就不能嫁你，有这么贬低前妻的吗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过去你们好好过日子的时候，那朝朝暮暮，亲亲我我，你恩我爱，这么快就全忘了，你还算人吗？ 哎呦喂，小凡呐，你别这么咄咄逼人，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让你高兴吗？只要你高兴，让我当面骂那个黄脸婆都行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现在就骂他。 你别犯神经了，我问你，你们机关分楼座分到什么程度了？ 都分完了，皆大欢喜。 有你的吗？ 有啊，你帮我想想怎么起楼吧，你如果能添点钱更好，因为以后那毕竟是咱俩住的房子呀。 你别做桃花梦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了？先说说你是不是借机推销瓷砖了？盖这么多楼房，该用不少瓷砖不是？ 我正运作着呢，光请客都请了 N 次了，把我们科里的小金库啊都快花光了。 好了，我静候你的消息，我睡了。 杨凡合上手机，看着眼前的屏幕，上面的题目一清二楚，市场营销中的非市场因素。赵科长打完电话仍毫无睡意，便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。老婆洗完澡从洗手间出来，穿着睡衣，用毛巾擦头发，体态臃肿，在胖子面前有意袒露一下乳房。又吃窝脖子了吧？ 没你的事儿，瞎掺和什么？ 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就你这模样还想找黄花闺女，你是不是花心花得太离谱了？ 我非找个黄花闺女给你看看，你信不信？ 哼，就算找到了黄花闺女啊，人家天天拿你当下酒小菜，没事啊就数落你，你的日子好过吗？ 我愿意听黄花闺女的数落，她数落我是她爱我。 甭美化自己，人家数落你啊是看不起你，这么低级的问题都想不明白，还当什么科长，简直啊是混饭吃的昏官。 这些日子啊我不理你，你还长进了，过来让我亲亲。 胖老婆大喜过望，她立马扑到赵科长怀里，两个人接吻，赵科长把手插到胖老婆怀里，胖老婆受宠若惊的热泪盈眶，笨拙的扭动腰肢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夜里，一个姑娘推着车来到库房马垛，再次发现小瓜在偷偷往纸箱上撒尿。她急忙离开，把小花叫过来。小花果然看到小瓜在撒尿。小花和那个姑娘回到流水线跟前。姑娘说： 咱们是不是该找马助理去举报？ 小花想了想说： 要去你去吧，我给你保密。 怎么，你害怕小官吗？ 是啊，我怕他又找我麻烦。 可是我一个人去举报，没有证人呢，一个人为私，两个人为公，是不是？ 我真不想为这事儿再惹一身骚。那好吧，如果马助理来找你核实，你不能说没看见。好吧。 姑娘转身走了。小会议室的灯一直亮着，而马特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，马特睡眼惺忪地去开门。姑娘只探进一个头，说： 小官又在库房里撒尿了，我和小花都看见了。 你们为什么不现场抓住他？ 我们不敢呢，怕他报复。 马特穿上衣服，走，去车间里看看。在库房里，马特看到马成垛的纸箱根底下汪着尿。马特来到流水线和小花跟前。小花，你也看到小官在库房里撒尿了？ 我看见了。 你为什么不去举报啊？ 我怕小官找我麻烦，他已经砸了我们家好几块玻璃了。 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？ 在现场抓不住他呀，报警有什么用？警察也没有办法，不是？只能怀疑他，问他，肯定他不承认呢。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无赖的人呢？ 马特梗着脖子在车间里转悠，终于找到小官。你明知故犯，在库房里撒尿，被姑娘们举报了，你将受到严厉处罚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年工资被扣掉。 你敢？ 不信是吗？ 不信。 好，走着瞧。公司食堂外墙上，一张布告十分醒目，人们围着在看。鉴于员工吴小官明知故犯，在车间库房纸箱上撒尿，现公司决定扣掉吴小官一年工资，以观后效。如吴小官不接受教训，继续在车间库房撒尿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将其开除公司，解除劳动关系，并向公安局报警。员工们围着布告在观看，小官远远地走了过来，见上面写的是这些内容，便朝布告吐了一口痰，转身走了。这一切又被远远走过来的马特看个满眼。他便回身来到周大业办公室，坐在周大业对面。小官不服气，跟我叫板，还往布告上吐了一口痰。周大业摇摇脑袋： 这孩子是精是傻呀？也忒猖狂了是不是？ 是啊，估计小官啊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往库房撒尿。 怎么办呢？ 不是小官退缩，就是咱们退缩。 咱们当然不能退缩， 随便在库房撒尿，库房成什么了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咱们绝对不能退缩。那就把小官盯住了，抓他个现行。马特在财务部支了5000块钱，来到车间，找到那姑娘，把一个信兜交给她。这是3000块钱，你拿着，小花帮你作证，给她2000，你们俩一共奖励5000块钱。如果你们俩抓住小官撒尿的现行，我就奖励你10000。 姑娘接过信兜，忍住欣喜，连连点头。 马特走到流水线跟前，找到小花，把一个信兜交给小花。小花一看里边是钱，急忙推辞。马特说： 这是2000块钱，你别嫌少，赶紧拿着吧。谁为公司啊加强管理做了贡献，就给谁奖励。你虽然没去举报，但你出面作证了，也应该得到奖励。所以啊，这钱你一定要拿着。 我坚决不能要。 为什么呀？ 我怕小官找我麻烦。 你只管拿着，小官啊敢轻举妄动，我饶不了他。 不行，马助理，小官不敢对你怎么样，对我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你们谁都不说出去，他怎么会知道是你作证的呢？ 我借你的钱大家都看见了，回头就会把话传到小官耳朵里。 马特不得已把信兜拿了回来。马特来到周大业办公室，信兜扔在周大业跟前。周大业一愣，马特说： 小花啊连奖励都不敢要，你说这小官是不是太成问题了？你有什么高招啊？ 孙小妹这时走了进来，伸手抚弄周大爷的耳朵。 研究什么高招呢？ 马特说，小官啊往库房里边撒尿，贴出布告处罚他以后啊，他又往布告上吐痰，公开表示对抗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孙小妹说， 第一步啊，看管好所有要害部位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下一步小官啊该偷了或者是公然破坏设备了。 周大爷为难地说， 可是咱们不可能时时盯着他呀，而且只要没开除他就得允许他到车间干活，允许他自由出入车间呢。 马特说，在车间里边啊，咱得贴上防盗防破坏的标语，形成舆论压力，引起大家重视和警觉。 周大爷说，对对对，马特你赶紧去办。 马特先是布置办公室主任小张写标语，然后就再次来到车间，到库房查看，结果在马成垛的纸箱下面又发现一汪尿水。一回头见远处小瓜正看着他，他站起身向小瓜走过去，小瓜推着手推车想躲，马特一声断喝， 站住。 小瓜停住脚步，马特走了过去，你是不是又往库房撒尿了？ 你抓住我了吗？凭什么赖我呀？如果是别人尿的呢？ 你甭嘴硬，只要让我抓住你啊，我就送你去公安局，你这是公然的破坏行为。 小瓜理也不理，推着手推车就走了。 马特走到小花跟前说， 小花，又发现谁在库房尿尿了吗？ 没发现。 别人也没有发现吗？ 没听说别人说起这件事儿。 可是库房又发现一汪尿啊，现在库房，哎呦，这味儿没法闻呐。 应该组织人好好收拾收拾库房，做做卫生了，有尿的地方啊用白灰好好处理一下。 这个主意好，说办就办，一会儿啊你们这班人下班以后啊就干这事儿，我给你们加班费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小文有了创作冲动，决定写一部和马特有关的作品。马特母亲决定帮助马兰兰向幼儿园邀功，小瓜被两个流浪汉带走，他们想干什么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这舍的光，把春来旧忘装进心里去。